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在上海踩踏事故过去21天之后呢，在昨天上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12月31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那么这样一份报告呢，全文大概是10000多字，我呢用 A4 纸打出来，差不多就是17页这么一个篇幅。那么调查报告就说呢，这个事件呢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机制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且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那大家留意到他对于这样一个事件的定性呢，他用的字眼是事件而不是事故。最主要的，我看昨天绝大部分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在于怎么样处理，该怎么样去问责，尤其是这些党政干部。那么调查报告呢，他在稍后的一个篇幅里面提到说，建议对包括黄埔区委书记周伟、黄埔区区长彭松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给予处分，其中呢，周伟被撤销党内职务，彭松被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那这次这个不幸丧生的遇难者，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抚慰？那现在呢，黄埔区政府发布消息说，每一位遇难者家属将会获得80万的抚慰金，其中呢，50万是为政府救助抚慰金，30万呢是为社会帮扶金。那么还有其他伤残人员的救助抚慰金额将会根据伤员救治伤情和伤残鉴定等具体情况来另行通知。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的同时，我会关注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上海市政府的网站上其实是有两份这个公布的信息是挨着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报告，另外一份是市纪委通报的关于黄埔区部分干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情况。就是说当晚呢，其实是黄埔区的这些干部是在一个地方用餐的，那有2700块钱的这个账呢是没付的，所以定性为公款吃喝。然后在事故发生之后，其实他们是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事故发生的现场去处理，但是呢，因为他们公款之合，所以这个报告就说呢，他们违反了中央8项规定的精神，依据有关规定对有关人员给予党政纪律处分。那但是这些人呢，其中有3个是对外滩的拥挤踩踏事故有相应责任，一并处理了。所以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有很多网友就在质疑说，为什么这个问责只问到了区域级的这些领导干部，而且是用一顿晚饭来转移了这个矛盾的焦点？是因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落实上海要求的24小时责任代班制，然后因为他们中间出去吃饭了，所以现在所有的责任都是他们扛。那更高一级的领导呢，其实在这个问责报告出来之前，就有外媒在预测说，这次可能最高要问责到副市长的这么一个级别，主管公安工作的这个副市长的级别。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看到的就是这个问责制度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事件而不是事故，所以呢就把他的这个问责的程度大大范围的缩小到区一级。有很多人真的对这个后续的情况是否会有新的进展抱有一个观望的态度，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呢，其实不管是总理李克强还是习近平总书记都对上海这个事情发出了一些指示，甚至有这个外媒报道说，当时的这个通话中，李克强还对这个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要追究他的责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好像就跟没事人一样了。 嗯哼，好，我来试图解答一下刚才春雨提出的这两个疑问哈，就说为什么把这个事件它定性为是事件而不是事故。中国它有一个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它其中有这么一个认定，就说呢，这次事件它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它也不是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活动，就说呢，因为我们国家它有这个相关的法律，就是规定到它呢是要有这个算是安全生产，它才能够当做一个事故。但是当时的新闻发布会呢也强调这么一点，说 不管是事故还是事件，都应该去依法依规来问责，并不存在定性为事件之后就不追责的情况。那么也是公众非常集中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为什么问责结果仅仅是集中在区一级的这个责任人。那其实呢，这个昨天稍后呢，也是有记者就问到了联合调查组的这个成员，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副主任刘平，他就说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第6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的人员依法给予处理。意思就是说呢，根据这个法规，突发事件要处分的就是直接负责的负责人。还有一个依据我想到了，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财新的一篇报道，就说因为这次安保呢，它的这个级别它仅仅是这个区级的管理，因为说在11月初，就去年11月初，上海公安部门就出于安全考虑否决了外滩传统项目跨年的这个灯光秀的活动计划，就把这个安保措施呢就降为了黄埔区级的管理。但是非常遗憾，公众没有对这个信息获得清晰的理解。但是这个背景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安保措施是降为了区级，那意思就是说直接的负责人、直接的管理人员应该就是黄埔区。所以根据这些个种种的事实，我觉得这次这个降到区级的负责人似乎他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似乎在舆论场上大家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质疑，就是包括这次的这个问责， 包括你说的这个，其实有人就会联想到，我看到很多外媒的评论是说也许韩正之所以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敢放到区级，是因为他的背后会有人撑腰，然后和现在目前国内严峻的这个反腐斗争都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政治阴谋论哈，放在公共的安全事故处理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合时宜，因为很多媒体包括我们自己一直在呼吁的，就是说你如果出事情呢，最希望的就是按照法律来。而且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出事，就是因为你没有按照规矩，你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引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判断这样一个事件处理的时候，依然是要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就是还是要按照法律、按照规章、按照制度、按照这个一切清晰的指引。我不觉得我们要进行在这个时候要进行这些政治阴谋论的这个猜测。当然中国它现实国情，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它确实有它非常特别的地方。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到两位法律专家来对中国这样一个问责制度进行一番解析。但是现在我们马上能够看到的一些对官员的处理，就是说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位区委书记和一位区长之外，剩下的就是黄埔区的副区长、公安分局书记、局长，还有这个副区长分管旅游的一位副区长，还有包括公安局的副局长，还有其他的旅游局的一些包括外滩风景区的一些负责人。那他们分别受到的处分呢，就是撤销党内职务，撤销党内职务加行政撤职，或者是党内严重警告加行政降级，再或者就是行政记过和行政记大过。那么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啊，看上去都简单的几个字，但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对于这些官员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他们未来的仕途、未来的升迁会不会产生致命的影响。我们确实能够联想到的一个新闻的焦点就在于，在中国很多事情发生之后，你发现官员他可能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过一会儿他又复出了， 对， 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担心。那这次尽管说这个阶段他是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那会不会同样的事情又会发生在这11位官员身上哈？我们接下来听听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讲师张孝宇博士的解答，到底这些个处分对他们的仕途意味着什么。 那这些处分呢，比如我们中国大陆地区啊，处分一个两种，一个是党内处分，一个是属于行政处分。这两个呢，在当时的在党内法规和行政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首先呢，他对官员进行的，比如说撤职，比如说免职这样的，对他来讲主要是他的具体的职务没有了。第二呢，在进行处分的一年内啊，他也不能够再官复原职，不能够升迁，对他的所得影响是这方面的影响。那么我就知道我们大陆地区是这样，有很多官员会出现复出的情况，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的这个行政处理这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他复出也是合法的。那对他撤职之后，他一年之内 不能官复原职，不能够复职。临年之后呢，他本来依照这个我们法律规定，他就也可以复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官员他只免去了他的行政职务，并没有免去他的行政级别。比如我们有省部级、有厅局级、有县处级这样的级别呢，他降级是免去了他的级别，但是撤职呢，并没有说将他的这个级别免去，他只不过是说，他这个职务不存在了，党或党内的职务不存在了，党的当书记他不当了，但是他仍然是党内，应该是他是省部级官员，还是省部级这个级别。所以当然了，撤职，或撤销党内职务，对他当然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撤销之后一年内，那你不能再官复原职，也不能升迁。啊，实际上呢，在实际上政治生活中呢，这种被撤职一下，在就算他官复原职，一般来讲也不太可能是官复到和原先撤职之前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对他肯定是有影响的。但这个影响实际上呢，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他就真成老百姓了。真的就，如果他真成老百姓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一般是开除，双开，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是从政府体系里退出来了。 哦，就一般的撤销。 对对。 似乎现在媒体上很多报道说，过两年又复出了，这个是合法的。 对，合法的。他本来一年之后，他就是可以根据他的表现，根据什么，他就是可以再另行安排。他如果没有降级的话，还要安排原先级别一样的工作。如果他当降级了，比如说他那局级、厅局级降到县处级了，那么就按照降级之后的安排工作，那这个是合法的。 嗯，这是根据什么法律啊？ 就我们有一个行政机关处分条例、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党员处分条例里边都有明确的规定，都可以去彻查，都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可以付出。 好，刚才张孝宇博士的这样一个解答呢，也可以说是释出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心里的一种疑虑哈，就说为什么他有的人他沉寂一段时间他又复出了，那这个所谓的免职撤职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但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说他这样一个举动原来他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可能接下来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样做不是非常合理的话，那只能我们去上升到对于这个制度本身它是不是有一种缺憾或者漏洞的这样一个分析。但是就他这一个举动来说，其实他并没有错，是吧？ 对对，其实我除了问责之外，我们的确是要找出相关的负责人，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在这次事件之后，能不能上海做的跟香港的兰桂坊惨剧发生之后，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应急制度，那下次就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然后再把这个制度推广到全国呢？其实这是我们应该目前看到的重中之重的工作。 其实我的感觉哈，就看完整份报告，我觉得似乎它像一份新闻通稿，就是它有的细节报道我觉得还不及很多媒体像财新和南方周末他们对这个事件梳理的那么的细致，感觉就像是来回应公众的一种愤怒或者是疑问。而且呢，我觉得非常大的一大缺憾在于它中间没有图表，它也没有数据，他仅仅的是提供了一个结论，没有告诉我们论证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我想可能也是有，我看到也有人去质疑，就是说他整个调查组的这个成员构成，那当然主要的构成人员还是市委市政府的人员，他也请了一些相关的律师专家和这个安全领域方面的一些行家，但是看得出来主导方还是由上海市政府的这个官员他来进行主导。所以呢，就不能像香港兰桂坊的那个事件，是当时兰桂坊的这样一个报告，他的主导方他是第三方，可以说是法官， 对， 他也不是政府，他也不是这个警察局 大法官来进行调查。 但是这就是中国目前他政治的一种现状哈，似乎你没有办法突破。可是呢时间我觉得这次还是挺快的，发生21天之后他就有了一个这样一份报告出来，至少是明明白白告诉你他们认为的这样一个原因是什么。那这样一个原因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似乎跟公众的这样事先的一种分析，媒体的一个报道，它没有太大的出入。那问题就在于出来这份报告之后，是不是就是代表着这样一个事件结束了？它到底吸取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经验教训？就像刚才春雨讲的，可以说首先从上海自己总结归纳起，然后推广到全国，以后再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我想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工作。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问 责制度，就是老百姓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官员是在问责，但是问责恰不恰当？那现在的问责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依据？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咱们又能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哈？那我们等一会儿呢，继续来请国家行政学院的张晓宇博士来给我们继续解答。三立化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继续来说上海踩踏事故调查报告的出炉。那昨天上午在开完这个记者会之后呢，我就发现基本上媒体的头条立刻就换成了这样一个事件的报道。那么相关的舆论或者公众的一些讨论呢，我们立刻也可以在微博微信里面看到。那在咱们三立化新闻的群里呢，我看到大家也有些点我觉得还是说的非常有道理。比如说有一些听众他就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处分，就觉得你说这两个区长和区委书记是公款吃喝，公款车当然是不对，但是放到这儿，他是不是把两个事情合在一起，有点牵强？是不是应该分开，一码是一码？那另外为什么要处理这个公安局长？是不是他们处分有点冤枉？因为他们是执行者，是吧？所以呢，也包括说，这样的对官员的直接的处理，到底会对以后事件的弥补，就是防止事件再次发生有什么样用？甚至有人会想到说，那这样的情况将来会不会导致矫枉过正？就是好像打个比方，就学生他出了一点安全隐患，我们只是罚了学校，那学校呢他只有自认倒霉，但是以后学校他会不会就干脆取消一切有可能导致安全隐患的什么春游啊秋游全部取消参观，体育课你都干脆改到室内吧。好，这当然是一个打一个比方，但确实也是表达了公众的一些担心。那如果是说到这个问责制方面呢，老百姓可能直接的一个联想就是说，这样问责到底有什么用？它的依据在哪里？ 实际效果在哪？ 没错，实际效果在什么地方？好，那紧接着我们继续来听听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的讲师张晓宇博士的解答。 那我们的问责制度呢，实际上现在是有双重属性了。一般来讲，我们说问责呢，一种是一般主要是类似于法律问责，一种问责呢是一种政治问责。那实际上问责这个概念，我个人的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出现就是比较侧重于政治方面，而不是法律方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上的公务员处分条例、党内党纪处分条例那是非常清楚的。你承担什么责任？你是渎职，比如说你是玩忽职守，那么根据你的过错程度给你相应的这个处理，那就很清楚了。而问责制度它不太一样，问责制度更多来讲是表明我们这个政治体系，或者说我们这个政府，当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个责任，比如说你上海那么这么大的城市，或在那么关键，那么在大家比较重要的时刻，你死了30多个人，那么你这个出现，你要承担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责任。这种政治上的责任，实际上就是满足也是或者说满足民愤，或者说是人民群众觉得你上海能出现这个事情，你肯定领导是有责任的。这种责任可能未必满足我们法律的要件，说因果关系真的是也按照法律要件对上了，就因为你的当时那个错误导致的。那么这重点来讲呢，是一种领导责任。所以说我们的问责呢，实际上包括2009年出的那个问责条例，实际上它更强调的是这种，那么相应的领导，那么在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情况下，他仍然要负有一种领导责任。那主要是实现了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他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或者任何的政治人物都要承担政治责任这样的一个原则。 嗯嗯。 所以说从这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整个的追究可能是侧重那边来的。 嗯，就是说跟国外的这样一种问责制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外的应该是西方国家呢，它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是区分的。 嗯， 坦率的讲，问责制它是不问谁呢，问责制只问政务官，就是说像这个市长、区长，这是政务官是问他的。那对于公务员是没有法定理由、没有法律的规定、没有法定事由，他是不能够进行处分， 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 对，他只执行者，他不，只要你要没证明他犯错误，而根据法定程序、法定理由，你不能够对他进行处理。 嗯， 所以这次看有警察也是受到了波及哈。那有人觉得处分警察这个是不对的。 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讲，对于公安局长来讲，那他从西方的理论，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导责任来讲的话，他承担的是一种领导责任。 嗯， 那就他如果说他在辖区内，哪怕就算不出现这个踩踏事故，哪怕出现非常严重的恶性事件，比如说连环绑架杀人，在他这个辖区里边，那杀了很多人，他都没抓住，人心惶惶。那么对公安局长、副局长这种领导来讲的话，他是要问责的。那他可能他没有直接的你有这一个错误。第二，对于现场执勤的警察、具体的公务员、具体的民警，你不能说他踩踏事故来之后，你具体民警要承担什么责任？那关键看他当时的在执法过程中是否违反了法律对他的要求。如果没有违反法律对他要求的话，那么他当然是不承担责任。我觉得公安局局长，我们最好把它当成一个类似于政务官或类似于领导问责的这样一个范畴。 是，那还有看到首当其冲的就是黄浦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那我看到主要认定里面有一条，就是说事发当夜违反八项规定公款吃喝。那这个他放在这次调查的这个处理的报告里面，恰当吗？ 还是讲呢，如果这个报告本身呢，他应该说实际上是回应一个，因为我们在这个事件调查之后呢，应该是有的新闻媒体又揭发出来他们在吃饭哈。应该这个事情呢，应该说，结果就算没有这个外滩这个事件，它本身独立就是违法违纪，或者至少是违纪。那由于外滩这个事件，使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火上浇油了。大家想，你看我们人民群众在那里啊，你没有组织好，还踩死了30多人，你这里还在那大吃大喝。那实际上从严格上从法律来看的话，它没有因果关系的。它是否公款吃喝和这个踩踏事故是否发生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它上之所以写在报告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事情也是因为借出这个外滩这个踩踏事件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所以说呢，他可能为写在报告里也是回应一下人民群众的一些呼声。 那再一个大家可能还会觉得意外的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问责只是到了区一级而没有上到市一级 啊。当然我们这个呢，实际上当我们谈问责的时候，他就不是完全的说讲因果关系，就更多的是讲一种政治责任的这样一种承担。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当然首先这个上海市还有一个自己的说法，就是说它首先这个不构成我们有一个重大生产安全生产事故的问责，那是有很清楚的，死亡多少人以上，由谁来调查。但是这个呢，从法律上严格上讲的话，这个因为不太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因为这些人去外滩并不是一个生产经营活动，并不是一个商家或者说是一个企业去组织他们去的。所以说严格上讲的话，我是这样看待的。而从我们现有的这个问责的法律，如果你看概念、看它的条文来讲的话，它其实不可能明确到对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个空白，没有说比如死亡多少人以上，要问责到省一级或者问责到区一级。那么只能说这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对于这个事件他自己的一个政治判断，他觉得可能到区一级，这个他认为这个判断到这一级就可以了。那我只能尊重他现在已有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民众自发聚集的活动，那他也没有生产活动的组织者，也没有大型活动主办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管理组织责任，又有什么样的依据？ 尽管它不是商业活动，不是生产活动，但实际上我们国家法律对这个还是有规定的，因为大型群众性管理活动管理办法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因为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它就是要补上企业的这个空缺。坦率的讲，这种活动就算由企业组织，那么多的人在外滩这样一个地点，没有政府的介入，没有政府帮忙去积极某种主导地位的话，企业也是不可能把这个活动组织好的。所以说呢，政府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报告呢，坦率的讲，我觉得是有很大遗憾的，就在于他对这类似问题的处理没有提出一个更加专业，比如说更加专业的一个看法和意见。比如说我们没必要创新，我们就根据现有的大型群众活动或者应急管理条例，应急办法就是如果人数众多有外滩，你就应该出比如说预警。那你每我如果说其实每一个元旦每一个春节，你像外滩这种地方都首先要有预警，如果当时有了预警，可能很多人就不一定会当时就跑到外滩去凑这个热闹。再比如说你的警力的调配，这些实际上在应急应变中都是些日常工作。我坦率讲，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政府应该说还是有责任的。就这些工作，实际上在我看到的这个一些应急预案的一些材料来讲的话，都也不是什么 特别创新的工作，他应该说还是没有做好他之前的应急预案。 好，那听出来了，张老师的这个意见呢，也是说政府它存在着工作的非常大的不足，可是呢，他在整份报告当中也并没有提出更加专业化的建议。 对， 我看有的时候甚至它只是一种表决心式的这么一个表态。 对，包括你看，如果看他第九部分的整改建议，一共有五条嘛，但是你会感觉每一条都是那种像是意识教育、意识形态的那种宣传教育，比如说什么切实落实安全责任制，大力增强红线底线意识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表述， 还是很空泛的。 对，你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虚。但是你反过来看当时香港兰桂坊的那个报告，然后在那之后大法官提出了六个建议，然后说其实都很细节很具体，包括多少平方米之内应该有多少人啊等等的，包括分割的方式方法等等，这种建议都提出来了。你就会发现对比一下，我们这个报告反而真的就是就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没有任何可以给你执行的这种规范和细节。也许可能这是鉴于出这个报告的这个人的水平和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范围，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最需要的不是问责，反而就是这么一套完整的机制。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在于你到底想把这个事儿办成一件什么样的事儿，这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意识和你的初衷。那可能大家看得到舆论群情汹涌的时候，我必须要尽快的要回应公众的诉求，可能这个时候我尽早的推出一批人来负责，可能是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公众现在，我觉得公众的这个智慧，公众对于政府的要求也在越来越高。那当然上海市它作为全中国这么厉害的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大都市，那他在城市管理方面，有人觉得上海已经是在全国做得最好的，应该是做一个示范城市这么一个存在了。可是我们看到他依然在城市管理方面有着这么大的漏洞需要去填补，所以呢他的这样一个应急的速度，有人觉得已经说是很快了。但是可能我们另外的在提出我们自己要求的时候，就不能够仅仅是说我要求你21天之内或者2个礼拜之内就必须给我提交出来，你就像空难似的，是吧？你也不可能让人家空难之后你几个月之后就提交，有的时候要1年，有的时候是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我们才知道最后的结果。所以我倒觉得在这种非常严肃的重大的安全事故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速度，我宁可希望你慢慢来，把每一条东西你都给我敲打的严谨，敲打的清楚了，你甚至过个几个月出来，但是过几个月交出来的报告是一篇非常漂亮，以后我就可以拿着直接你这个报告直接去当范本，那我觉得比你现在急急忙忙21天赶出来那个功劳要大得多。 对，所以你看，其实除了在这个整改的建议上，关于原因的分析，我觉得如果你对比上海的这份报告和香港的报告，你也会发现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上海的报告是说黄浦区原因啊，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还是一句非常大而空的话。但是你看香港的大法官给出的93年香港兰桂坊事件，他说了具体的原因就是指香港警方没有试图控制聚集人数，虽然是出于不想破坏节日气氛的好意，但却低估了控制秩序的困难度。 对，一个就是用形容词说你是麻痹的， 对， 但是一个呢就是用具体的这个陈述，用动词你到底是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看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区别哈。那今天春雨给我们介绍到这个兰桂坊的这样一个报告的实例，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有条件有机会也可以尝试自己去翻一翻，然后再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你会发现一比较就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再先休息吧。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请一位香港方面的专家，也是跟我们谈到制度方面，因为确实我们在做上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是很自然的就会拿到香港警方在处理这样一些重大的人流控制的一些事件，他们会怎么样处理，他们经验在哪儿。那紧接着关于问责，我们同样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去分析，那看看香港的这个问责制度到底有没有哪些又是值得内地借鉴的。好，当然了它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可能从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经验之道。好，我们再休息稍微回来继续讨论今天的话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说到这个问责呢，香港政府呢是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一个叫做高官问责制的制度。那当时这个制度呢，也是有它诞生的一个背景呢。主要的背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就是认为当时的这个特首董建华跟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不和睦，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政策决定和他的执行上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呢就认为需要把这个统领公务员包括政策局的局长的权力完全放于行政长官之下。那这当然是一种说法。那后来确实在2002年7月1号的时候，也就是董建华在他的第二届的任期的时候呢，就已经推出了这个主要官员问责制。那么紧接着我们来请教的一位法律专家呢，是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林峰教授。我们来听听林教授是来怎么样把这个内地的这个所谓的问责跟香港的问责进行一番比较的。那香港的这个问责制的推出还有一些什么我们不太清楚的背景？ 这个制度呢，它的背景比较特别。香港这个问责制啊，这当时是因为原来呢，我们第一届就是董建华做他第一届特首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除了他是政治任命的，从中央任命以外，他所有其他的这个政府这个司局级这个局司长跟局长都是公务员。所以呢，他整个事实上是他指挥不了这些公务员，而且公务员他是整个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他是到一直到60岁退休，退休以前呢你是动不了他的。所以呢，是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到他这个第二任开始，他就引入了这个局长就是政治任命官员这个问责制。他这个任命也就把所有这些就是当时我们是3司11局吧， 嗯。 就是把这个3个司长跟这个11个局的政策局的这个局长全部变成了政治任命。那政治任命以后呢，那当然就是他们是由这个特首提名，然后中央任命。 嗯， 这样就变成一个就是问责制就开始引入来了。所以是希望他整个的背景呢，是希望是就是说这个政府的高级这个政策决策官员呀，能够跟特首保持一致。贯彻香港这个就是政策能够制定能够真正的得到落实。 嗯嗯，你讲到似乎最开始是因为没有办法动那些公务员，但是引入之后他又动得了公务员吗？ 引入以后就是这些司局长他就能动了。 嗯嗯， 这司局长你如果他就是因为这些司局长都是由特首提名的嘛，然后中央任命，所以他提名了以后就是他如果现在的司局长他去提名的时候，他就是找那些能够认同他的这个执政理念， 嗯嗯， 然后是执行他政策的这些人进去做这个局长了， 嗯， 跟局长跟司长， 嗯，但是干事的人还是公务员啊，如果是 具体办事的是公务员，没错，嗯， 所以关键可能还是要这些问责的官员、局长们跟公务员，他们也是保持一致的，才可以说他是打通的，对不对？ 对，他不能，因为这一块呢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制度的它的特别的在哪呢，香港就是说它这没有跟这个传统英国啊，它英国的制度它不同，就是它有一般公务员呢它是没有这个应该说是政策理念导向的，它是纯公务员制度。而香港在回归以前它的公务员制度呢，它的这个作为公务员晋升的终点就是说是成为某个局的这个局长或者某个司的司长。 嗯嗯， 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晋升的期望在里面的，所以呢它政策主导都在他们手上。而在英国传统的，如果它是整个民选社会的话，它就是说它已经习惯了那个就是说做决定的是这个政治任命官员，而下面这些公务员呢都是只是提出来政策建议，有几个政策建议，然后呢你去这个政治任命官员你去选哪一个，是这样子运作的。 嗯， 嗯， 在香港呢，就是这一块，就是说在慢慢的在理顺这一块。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聊到这个角度呢？也是因为看到上海出了这个踩踏事故之后，那尤其是在昨天报告出来之后，大家关心，好像很多官员就因此受到牵连，有十几位，他也分别受到不同的这个处罚，就认为这是不是在大陆也开始实行一种所谓的问责？但是感觉上呢，这样的问责，公众有很多的不太理解的地方，就觉得他们似乎也不是直接的责任人，就是怎么样去理顺，他似乎像是一种政治承担责任，怎么样跟这个法律的因果关系扯上来。 中国这个问责它是有它的特色的，跟外面的理解不同的。 嗯， 这个政治问责，因为政治问责事实上主要是通过，你看西方社会，它事实上是通过，跟香港也不同，它是通过选举来问责的。就是说最终你发生了事件，比如说原来加拿大应该是去年吧，有一个市长他吸毒了那种。 嗯嗯嗯， 所以你就是说迫于这个公众压力啊，你是对一个市民，你的选民的一个交代，一个问责。 嗯， 就是说你事实上你选了上来以后，你说是不是你一定要辞职。 嗯， 你原则来说的话，你在议会制度里面呢，是中国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当于议会制嘛，那个在议会制里面或者人大制度里面，你真正的问责是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去给他问责的。就是说你的选民，像香港比如说，你就是可以比较的香港的立法会， 嗯， 他议员如果出了什么事情问责的话，他是在议会里面，一旦当选以后是这个立法会对他有一个按规则去办事。实际对选民的问责呢，就是你到每次选举的时候你再对选民问责的。 好，那刚才林峰教授也是讲的比较清楚了，说中国的这样一个问责呢，它是非常特别的，它跟全世界哪一个地方的问责它都不太一样，因为民选国家有的政客他就是会主动去下台，是吧？不用你去迫于什么样的压力，他可能觉得下台对我的未来的政治前途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在这个阶段显得我是比较能够承担责任的，那可能日后我可以再东山再起。但是在中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官员他会有这样一个主动引咎辞职的，除了我记得是矿难，山西的那些矿难好像是印象当中啊，这个不确定。可是你看中国的这个关于问责制度的这个规定的名称，它是2009年的时候，中办和国办就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实，如果说按照它这个规定出来的时间，应该是现在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公众可能也慢慢的会越来越熟悉和听过这样的一个问责的这么一个程序，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越来越习惯，以后出事之后，立刻会有官员要下台。但是下台，也是刚才张孝宇博士讲到的，他跟国外的那些下台，尤其跟香港也可以直接拿来比较，他不是说你就从此在官场消失。他讲到我刚才印象当中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级别还是保持在的，所以呢你还是拿着国家的公家的这个俸禄的，那可能对于公家来说，你都是拿了我的钱了，我还不如早点再派点活给你干，是吧？ 对，其实你看反过来，如果我们刚才说的是大陆和香港嘛，再看台湾，台湾其实跟西方是比较像的，然后很多市长啊等等行政官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但是除了像市长之外，剩下的很多都是公务员，其实他们都不是选的，像你香港 是完完全全执行者。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你说提到的说为什么公安局长被问责了，但是反过来我们看比如说我们像之前台湾发生的地沟油事件，那大家其实很多时候都在说其实地检署疏忽，因为很多次举报都没有人这个来处理嘛，但是没有人去问责他们。但是像那个当时的台湾的行政院长江宜桦经常被选民质疑说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负责，你应该引咎辞职。江宜桦一直都在说我想把这个事件处理好，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其他的事情。再反过来说高雄气爆的时候，陈菊不是那个他也是在有那个国民党员就出来问责说陈菊你要对这个事件负责，那个气爆的第一时间你在哪儿？包括之前风灾他不是在睡觉吗？然后但是后来就有选民就说了，其实对这个事情他当时在哪儿也没有用啊， 因为他在那儿，他也改变不了这些事情发生的事实， 嗯， 他只要在之后把事情处理好了就行， 嗯， 所以你看陈菊依然是以很高票的当选，是因为他对后续的事件处理得好， 嗯， 像这次事件也有这个中国的网友在质疑说， 嗯， 那些领导们不去吃饭踩踏事故就不会发生吗？一样的会发生，所以 觉得两个根本就拉不上关系，是吧？ 对，是，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就认为其实这只是一个， 巧合， 对， 在不适当的时间吃了一顿其实也没有那么奢侈的饭了， 对对对，只是他们没有交这个钱嘛，公款吃喝。 哦哦，哎，这就不对了。好，那总之违规就是违规哈。那可是违规，它怎么样跟这次事故扯上关系？这可能还牵涉到公众的一个思维的习惯，就是说，你看，我就举香港的例子，当时叶刘淑仪就是当年的保安局长，2003年的时候，2002年他才推出那个问责官员嘛，问责官员制度，所以在2003年推出来没多久，没几个月，叶刘淑仪他就作为第一例案例，他就下台了。当时他是保安局的局长，他下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推行事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你看现在香港社会也还会时常吵吵嚷嚷。当时呢，他要推行这个立法的时候呢，社会上反弹是非常非常大，就是有50万的市民他直接就冲上街去游行，所以他是迫于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他自己说我下台。可是呢，他随后跟这个公众交代的时候哈，他的这个语言呢也是挺让人这个可以去玩味的地方，他又没有说我是直接因为这个，但大家似乎都知道你是因为有50万人似乎把你逼下来。但是你会看到他的这个政治生命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他接下来就隐身了一年，他就去美国去留学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梁锦松财政司的司长，当时他也不是什么公共政策，也不是什么公共安全事故，他是因为自己涉嫌到一个偷步，香港人叫偷步，意思就是有一点这个不廉洁这么一个举动。他买了一车，但是你想他是银行家出身，他能少那点钱吗？但是他就是按照香港的法律，他就有这个嫌疑，所以呢他最后也是下台。那公众当时也是觉得，既然是有这个法律在这儿，尤其是你身居这么高的位置，所以你必须起到一个典范和示范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他又成为而且跟叶刘淑仪事隔没几个月，所以梁锦松也下台了。所以你看到他从此他就在香港的政坛几乎是消失了。不过，最近好像又出来，有人家也很多的传言说，哎，他是不是想选特首？好，这个说到政坛，尤其是这些官员们哈，因为这些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制度，他们的政治生命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说到现在上海整个调查事故报告出来之后，还有更多的一些质疑，就包括是不是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它就是做一个事件的完结，那么下一步政府或者民众他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的，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聊聊这个。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虽然说我们看到上海市政府发布的这样一个事故的调查报告还有很多这个缺憾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在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哈，可以表现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事故承担的姿态，那么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那现在我们从舆论场上看到的是政府一方，他们已经在也可以说是紧锣密鼓，非常紧张。也看到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几位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呢，也是至少在公众面前他们表现出的一种面对媒体的一个姿态，还是表现出非常专业化的一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也需要再次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或者习惯或者意识的一些反思。那看到政府他们是已经在做很多的修正工作，尽管现在做的不完美，但是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似乎在政府他们这个反思力度比较大的时候，更多的民众他可能会忽略我自己以后要承担怎么样的更多的责任嘛。那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事件讨论，舆论场上大家可能对于民众的要求更多的就是说素质， 就所谓的素质，所谓的素质可能根据香港的经验，我的感觉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跟警方进行一个配合。那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他警方已经进行前期非常专业和科学的评估，预警现场也是有很专业的这样一个执法。那在如果说政府他做到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民众怎么样去跟警方配合，能不能相互理解，或者民众之间，就人与人之间，我们在排队，我们在参加这样一个大型集会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有一种意识，说的具体点就是说你在香港排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你怎么样挤人他都不会碰到你的这个肢体，他一定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说这个什么一米线之外，这些在香港来说他根本就不需要再提醒，大家已经是内化于心的一种规范和习惯。但是在内地，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内著名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尤其是面对每年汹涌而来的这个外来人口，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更多的是怎么样让融入或者新加入这个城市的新的成员，他们知道城市生活或者城市的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样去运行，让大家慢慢的去接受和习惯整个的一套规范。 对，虽然你说我看到这个报告，你会有嫌疑，会觉得他们这个警方一直在撇清责任，比如说他有说在22:37左右，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冲破以后，现场的执勤民警虽然竭力维持秩序，但仍有大量市民游客逆行涌上观景平台。他在说其实市民他们已经做了这些措施，但是市民主动出没。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假设在警方做了有限的部署之后，假设市民真的能够配合警方的行动，可能今天我们看到的就不会造成一个上下人流的对冲，那反而也就不会出现这个踩踏事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应该思考自身。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日常行为的规范影响其实是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很多时候还是要从教育的一些根本上做起。包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公务员或者警察，他们在私下里他的行为其实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人之典范，只是他们在被站在捧到这个位置，当他们正视自己是公务员和警察的身份的时候，他们才会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你能敢说你来的这些游客里没有地方的警察来旅游吗？你不能说。你能敢说里面没有公务员吗？你也不能说。但是为什么即使他们不是上海本地的警察和公务员，但是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跟上海本地的警察和公务员没有遵循他们的指示，他们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真的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都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就是我们起码要做要维持最低限的公共秩序。 我觉得不管什么身份哈，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大型活动当中，每个人都是公民，那每个人或者是参与的这个市民，那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参与人员，那另外一边他就是这个维持秩序人员。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重大场合里面，可能只有两类人，就一个是指挥你的，一个是听指挥的。当然你作为一个参与者，你要听指挥，可能你不希望这些指挥人来破坏你的节日气氛，但是你在这么一个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之下，你唯一能做的你就是信任他们。如果你不信任他们，可能更大的这个危险它已经在慢慢的来临。好，那这样一个事件，我相信现在报告出来之后呢，大家的这个讨论应该是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是也觉得哈，那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对每个人他都是可以吸取到非常现实的教训。那比如说最为直接的，你下次出行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习惯，你去看看警方他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部署，比如说交通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你可以事先做一些小小的功课，也来为自己保证多一份安全。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三点话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